我们还是小秘密，别人是多么神奇，我们。 哎呦或许 或许我 hello 你不认识我，我叫做金浩，我叫做单头，许多年以后我推他幕后，叫我的小孩自己要加油。 开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音乐课 Music。

你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那所谓的以后还是朋友，如何去做？ blue sky. Please tell us why you had to hide away for so long. Where did we arrive?

相信最美好的一切在下一刻。 小王，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是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真的走人。 出去买个小弟的呢。 一天到晚 的，我 说 多少人？ 别 着急，你这个 位置。小王，你真走了，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hy。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让一切都体谅，让一切都天亮，我傻是找答案，那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并不太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错散，就散。

才算是胜利。 痛苦的一